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张常宁发球，球打得不错，他打得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年节目调整的事儿哈。从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的节目呢就变成一周两期了，每周日的节目不变，周六是增加了一期，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周六日的下午2:10到2:35。那每周日的节目呢还是汇总一周赛事，前瞻下一周的比赛。每周六的节目呢，我们会围绕当周的一个体育方面的热点话题，邀请一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或者也可能在周六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嘉宾做一些人物访谈，那也是欢迎大家明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首先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爱斌才会赢带您看看足球方面，国安1-2遭山东泰山绝杀，今天晚上迎战广州城。赛场直通车聚焦篮球方面， CBA 第二阶段比赛全都在长春赛区举办，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带您关注北京冬奥会以及游泳等其他方面的消息。收听节目你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还给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我们先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2月13号晚上8点，中超第二阶段第15轮的一场焦点战打响，位于争冠组的北京国安与广州队展开较量。上半场双方互用攻守，没有进球产生。下半场高天意角球助攻张玉宁头锤打破僵局，最终北京国安以1-0战胜了广州队。那么郑智的这个执教首秀也是遭遇了开门黑啊。那么12月16号第16轮，国安是对阵山东泰山，张玉宁在第72分钟打破僵局，随后泰山的孙准浩是上演了超级世界波扳平比分，补时进行到第2分钟，贾德松又贡献了绝杀，最终北京国安以1-2不敌山东泰山，无缘连胜。那么本场比赛呢，双方是都有运动员受伤哈，咱们国安的这个王刚是右臂骨折，要接受手术治疗，山东队的吴兴涵是目前膝盖积液明显，还不能明确的判断伤情，但是他俩估计是这个赛季报销了，而且下一阶段国家队的比赛也基本无缘了啊。 国家队比赛呢先往后放一放，因为他还有1个月的时间啊。其实他俩呢也不是说这些比赛都上打满，王刚本身在国家队的时候就有些伤病没有完全恢复哈。那现在呢吴兴涵也是只上了3场比赛。不知道在新的主教练的体系下他们俩应该是怎么安排的啊。那么先从联赛来说呢，那天的比赛我印象很深啊，就国安这场比赛第二场和山东，我是和原来的几个老同事啊、也年轻的老同事吧，一起看的这场比赛，然后在体育台，然后还一起直播，我们自己打了点饭啊，今天在吃一边看球，正好饭口嘛，6点钟，赛前呢，我的前同事就说这球啊，如果人家上满了外援，如果手下不留情的话，脚下不留情，应该3个以上，然后有人说呢，那也未准齐，怎么怎么样。后来我说这球没准能打平。哎，你只要结果1-1以后，我觉得这就是，我还觉得我自己还挺有见识的 哈。预测对了 啊，预测对了，结果没想到让人家抓住那个机会了。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和上一场相比，虽然这场输了，跟恒大那场赢了啊，但是这场的内容和质量我觉得是强于上一场的。比如说那场比赛，因为在广州队的这种高压逼抢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进攻几乎组织不起来。大家不是也在吐槽有关这个三后卫这个战法，所以使得我们的两翼，你不是352，你比如说或者叫532啊，532呢就是说你打防守的时候是5，进攻的时候呢是3，那两个呢就可以助攻。那现在呢实际上打352这样一个位置呢，实际上那两个边翼位 就是王刚他们那个叫王刚李磊他们那叫编译位了。这个编译位呢实际上回来的时候并不是很多，那主要靠那三中卫。但是呢在上一场的时候那两个人呢显得这个编译位和边后卫的概念还不太一样啊，就是边后卫呢可能站得更开一些，更靠近两个边。那么边翼位呢就可能再往中间站一站，这个线路呢可能距离更短一些，就是打到腰部啊打到肋部啊，这个打法呢应该是世界上现在比较流行比较先进的打法，但是我们的队员使用起来呢好像不很熟练。所以这个王刚和李磊呢在上一场和恒大那场比赛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俩不知道该干什么。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有所调整之后呢敢于突破了，敢于和对方硬碰硬了。鲁能其实从打法上来说比恒大要更凶猛。这个抢劫抢断啊他还不怎么犯规，你看全场我们犯规比这个山东队比鲁能队要多很多，但是人家还真不犯规，也就是抢得比较合理，卡位卡得比较准，人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对你这个队员的了解，对吧？事先的研究，包括尽管我们都说这个希尔瓦安德森希尔瓦，说是没什么用啊，不是说他自己就不能完全。如果你对他不了解，你对他的盯防不严，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这场比赛他为什么没有所作为，那就是对方对他的这种盯防，因为知道他是左脚，就站在他的左边，让他无论如何拔不出脚来。所以人家的整体的防守的策略，就是对我们国安的进攻的套路的抑制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使得我们的进攻呢也没有怎么打出来。那么其实又是一个高天意啊，这个和张玉宁的配合 是， 那和那一场就是一个角球，那这场又是一个任意球， 对， 是吧？所以就是他们俩还真是有了化学反应。但是呢高天意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相对速度慢一些，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中场张稀哲速度也不快，是吧？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中场的组织上，中场的抢断上，中场的攻防，这个串联上显得吃力一些。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已经比跟恒大那场比赛有了明显的进步了。所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了，我们能打成这样。所以就实力吧，整体实力和对手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因为咱那外援说实话您不能当一个就是说实打实的那外援使，对吧？你和人家对方的那些外援没法比，你和上港的外援，你和鲁能的外援他没法比，你就是和长春亚泰的甚至和深圳的这些外援也没法比。那么这名队员呢现在这最近可能大家可能那场比赛以后都在吐槽这个安德森希尔瓦， 是 不是说他是说可以，他水平不行，但是传说他是200万美元买进来的啊。据我所知，没那么多。对外他得那么喊，对吧？他得说这 很贵 啊，很不便宜吧？那意思是吧？你喊太便宜的人说你咱啊，这怎么没钱啊？真没钱啊！咱们再一次强调，这个中赫遇到了资金上的很大的缺口和问题，所以。在咱们几次节目里都提到了，是吧？ 是， 就是在这个不欠薪的名单当中没有中赫国安。不欠薪的名单里没有你，那显然就是你欠着薪的。只不过就是没有人家那么狠，没有人家那么多啊。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国安这些队员也不容易，而且我们现在的阵容是不齐整的。当然更主要的就是说在几名强力的外援他们离开之后，这个队呢好像魂儿就没了。这魂儿没了就是主要就是我老说他们是叫小鸟依人啊，就是小鸟依靠着人，他得依着人，他原来身边比如别拉也好，巴坎布也好，对吧？你这些队员呢他确确实实你给他球他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就算巴坎布说快乐的男孩浪费的机会比较多，但是他毕竟是你的最佳射手，对吧？进球最多的人，对吧？这个比埃拉他穿的那个球 确确实实啊，包括奥斯，特别是奥斯多和比埃拉之间，他等于这一半事儿，你的中场他都解决了。 嗯， 那么现在你要求，张翼哲门也做到他们是不太容易的。 嗯， 所以你看不到国安队原来的那种，攻防的转换呀，看不到所以我们的传切配合呀，看不到那个打地面啊，那种美妙。那种美妙没有了， 嗯， 所以呢，我们自己的队员现在的能力呢，确确实实不够，能够跟那天跟鲁能能够对症下药的，能够，哎呀，在常规时间里打成1-1平， 不容易， 不容易， 嗯， 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以我们的这个人员配置，已经，哎呀。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当然有人说我是佛系、 嗯、 其实我现在觉得看这个比赛，整个中国足球中超联赛的这个，我老说摇摇欲坠，风雨飘摇、 嗯、 已经处在这种情况下了，对吧？那我们何必追求就是我老说那四川人话叫格局啊，从这个格局角度来说，你没有必要就再盯着我们自己一家球队怎么来怎么去怎么来怎么去了、 嗯、 你得整个中超，因为你现在真的是很多家都在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下垮。 嗯， 如果我们要求这么多，一会儿指责这，一会儿指责那个，有一天我们自己的球队没了，别的球队都没了，中超都没了，咱们看谁去啊？ 是， 这现在这没球看都乌鸡六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能不能以一个宽容的心来对待我们自己的球队，来对待整个中超联赛。 嗯，那咱们也就手说说别的球队哈。 嗯， 哎，自己的球队的队员跟自己球队队员打起来了啊！中超第16轮有一场比赛是沧州雄狮1-1战平申花，在主裁判吹响结束哨之后呢，沧州雄狮是内讧啊，桑格尔出掌打了这个廖承坚，廖承坚伸腿想回击，两个人爆发了冲突，最后裁判是给了一人一红牌。 嗯 嗯， 所以他们这匪夷所思，当然有可能这个队员心里都有气哈、 嗯， 当然这些外援就是河北啊，不，这不是华夏， 沧州雄狮， 这是沧州雄狮啊、嗯。现在呢，这些队员们呢，其实沧州雄狮也欠薪，这个现在这个 是，不欠薪的少 啊、不欠薪的少，那队员的心里头啊，哎呀，就是 烦， 哎，对你说的烦，烦，他就是你说为了自己证明自己是吧？ 嗯， 为了自己所钟爱的足球事业，要去完成比赛，但是。那个完成的感觉完全不对了，是吧？ 嗯， 因为他是有包袱的， 对， 他是有后顾之忧的，所以我们大家看到有些教练，包括河北华夏幸福的， 嗯， 现在叫什么？就叫河北队，是吧？ 嗯，对。 那个华夏幸福的教练，韩国教练也正好来了。 嗯， 你这么多队员都欠着薪呢，他怎么来了呢？后来有人给我揭秘啊，咱这就哪、 嗯、 哪说哪了啊？ 好。 就人家说了，就是我反正来了，就包括现在很多欠薪的外籍教练和外援也都来了，我还给你踢， 嗯， 但是你看到那些教练就坐在那儿， 嗯， 也不怎么指挥，对吧？也不怎么着急，就是说我按合同，我来了，我履行了、 嗯、 履行了这个义务了，包括甚至有他们有人说，他们返回中国的这个机票都是自己出的， 哦， 我来了。我来了，我就看你给不给我工资、 嗯。 你如果不给我，我就上国际足联起诉你。那个时候，反正得有解决。 是， 因为我现在有合同在身，如果我跟你我不来，我自动解除了合同，是我自己的问题。 嗯、 我还没找着下家呢，不像巴西有些队员，他们 人家有下家， 有下家、 嗯， 马上就找着下家了。所以这些没找着下家的，我就来了。嗯，你给不给吧？ 嗯， 所以真的是。走的走，来了吧，也不能叫消极怠工，也不能叫出工不出力，就是我来了，我完成任务了，我看你怎么办。所以，哎呀，你看这个比赛的时候，这个心里都真的是七上八下的。 嗯，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 对， 嗯，那么国安今天晚上8点呢，将会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继续迎战广州城队。下周三22号晚上6点，国安将会对阵深圳队，哈。嗯， 深圳，先别想深圳队了哈， 嗯， 先想今天晚上这个 广州城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嗯， 虽然他们的老板曾经也财大气粗，他叫富力，其实老板叫张力，对吧？张力曾经财大气粗， 嗯， 也曾经被认为是中超联赛房地产项目里最牛的。 嗯， 我不是说过吗？对吧？在恒大还在佛山的时候啊，远离广州的时候，人家直接在你北京的啊最黄金地段，人家有富力城， 嗯， 就是人家还是比较有，连恒大的老板第一次坐私人飞机坐的就是这个张力的富力的老板的飞机，那时候还没飞机呢，哈哈，所以这个队也曾经挺好，但是张力一直没有那种夸张的投入，他始终不紧不慢的，有点像长春亚泰，像河南建业， 嗯， 但是他现在也日子不好过，所以最近呢，就是恢复中超以后，这几场呢打得也一般，有人预测，哈哈，有人，我不是说我预测，今天晚上国安应该有能力跟对手掰掰手腕，恰恰反而是深圳， 嗯， 你觉得深圳好像打得磕磕绊绊才进了的这个争冠组，但是。深圳现在兵强马壮啊， 嗯， 对吧？人家的外援都到位了，而且还有不错的外援。我们跟深圳那场可能难一些，今天好像似乎大概仿佛可以， 嗯， 过关。 好，嗯，赛场直通车。咱们再跟梁老聊聊篮球方面的消息啊。 CBA 联赛官方公告，2021-22赛季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呢，本来是说由这个诸暨和长春双城开赛，目前是改为了全都在长春来进行，而且官方也是更新了第二阶段的赛程。那么第二阶段呢，还是从12月25号开始到1月28号结束。那么下周六开始啊，首钢的第一场就是在25号的晚上7点半对阵辽宁啊，硬仗， 硬仗。以目前首钢的能力想战胜辽宁队，因为辽宁的外援也来了，是吧？ 嗯， 虽然我们来的这些外援，我们来了两个，是吧？ 嗯，吉布森， 吉布森上赛季吉布森也在这儿。 嗯， 我们现 书豪 ，吉布森，因为他这个外援现在因为这个什么四节四人次，是吧？ 对， 你不能保证这大部分外援都是。这一节上一个或者两个外援轮着上， 嗯， 他没有那种过去那种说我敢于这一节全华班，他都不敢这么干， 对， 所以呢，我们这个外援呢上来的有点儿，就是他没有连贯性，他在这场比赛中， 嗯， 所以呢，你不能指望他像微波炉上来就热，上来就表现非常出色，所以吉布森上个赛季其实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是。好一场坏一场吧， 对， 对吧？就是这个，一会儿星期四，一会儿星期五，就给你感觉啊， 嗯， 就是，老话叫猫三狗四， 嗯， 啊，这你不知道吧？ 猫一场，狗一场。 哦，你知道，对，都是北京人， 对， 对，对，对，对，对， 嗯， 猫三狗四的， 嗯， 你知道吗？所以它不具有稳定性， 嗯， 所以你这样的队伍和。包括我们的所谓两大中锋，就范子铭现在是稍微稳定一点了， 是， 但是沈子不是沈子杰了， 李慕豪， 李慕豪， 嗯， 没有那么的稳定，有的时候一场拿过22分， 嗯， 是吧？但是他不是那么稳定的，所以我们的内线现在不能，因为没引进内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所以你没有引进内线，你这两大内线不是那种强有力的内线，就是别人攻你很费劲，要在你身上犯很多规，使得对手对你的篮下、对你的内线有所忌惮，没有， 对， 人家照样是疯打疯脑疯抢， 嗯， 所以而我们的这两大内线呢，从防守的角度说，去扛别人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就是马上下星期六对吧？你去跟辽宁， 嗯，对， 你韩德君虽然在国际赛场上真是不行， 嗯， 但是在中国的赛场，国内的 CBA 联赛中好用， 嗯， 一般人你还真扛不住他，所以我觉得我们打辽宁还是会。非常非常困难的， 没错， 嗯， 然后辽宁这个赛季也是表现不错哈，也是有机会冲击冠军哈。 嗯，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 嗯，对，嗯，那么北控第一场比赛呢，是在26号下午3点半迎战上海。 嗯 嗯， 北控呢，今年同样的道理，就是你没见这个引援以后，他有什么 突破 啊，有什么突破？没突，哎，你说对，他没有突破， 对， 就是说差不多， 嗯， 行吧， 还行，跟上赛季呢差不多， 嗯 啊，那怎么样，差不多，你就觉得就是仨字差不多。但是上海虽然在前一阶段的比赛中表现一般，但是人家引进了强有力的外援，是吧、 嗯、 外援已经到位了。那你别看有的是一名外援，他可能能盘活全队。当然有人说，那我们是林书豪回来了也能盘活全队，但是真的还真不好这么说，还不好这么比， 嗯， 所以很这个北控啊、 嗯、 北控现在的这个局势可能还真的不如首钢。 没错，对， 嗯 嗯，我们就反正有球看了嘛，快 啊，对对对，哎哎，我其实我也想说这一点呢、 嗯、 就是别要求成绩了，因为国安你已经不要求成绩了、 嗯、 他已经在争冠组了， 嗯， 他是拿第五是第六，他其实拿第你拿让他进前两名不太可能， 对 对吧， 嗯， 你是拿第五还是第七没有很大的区别、 嗯、对， 同样的道理这个篮球也是，你说他能不能打入季后赛，严可言悬一悬，进了季后赛你也没有不可能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是， 所以没必要对自己的队伍有那么高的这个就是强求或者苛刻吧， 嗯， 看 CBA 的这个心态也应该跟看中超一样， 嗯、 啊，就是佛系，佛系， 佛一些 啊，佛一些。 嗯嗯，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聊聊冬奥会哈。北京时间12月13号，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最新版手册呢，就疫苗接种、海关入境要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冬奥赛时闭环管理，还有核酸检测等多个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信息。那日前呢，北京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是通过了竣工验收。冬奥会期间，冰立方将为大众提供冰上项目体验服务，今后也将作为冬奥会的永久遗产，助力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那么本周呢，我们还迎来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50天啊，那么应该说离冬奥会是越来越近了， 好像这个气氛也越来越浓烈了， 没错， 是吧、 嗯、 你看现在晚上这个最近连续的央视也在转播着各种雪车呀、滑雪呀、高山滑雪呀、空中技巧啊、 嗯、 包括还有晚上每周都有、 嗯、 啊，就是我们有可能夺牌的一个新兴的项目，就钢架雪车和雪橇这个比赛、 嗯、 我人家采访我的时候还想起来，我说这个88年在这个加拿大这卡尔加里举行的冬奥会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冬奥会啊、 哦、 然后去这个不是采访，我没去，就后方报道，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啊，后来说叫冰胡同嘛，结合北京就冰在胡同里滑冰叫冰胡同， 嗯， 这人叫钢架雪车， 嗯， 其实这过去了30多年啊，你突然发现你对冬奥会逐渐的了解了，人家那个解说也给我们很专业的讲解这些项目， 嗯， 让我们对冬季项目越来越了解，先不说上冰，先了解了， 是 普及了， 嗯，而且梁老刚才说到这个氛围的问题啊，现在我们被这个《一起向未来》这首歌洗脑了，还有那个手势舞、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嗯，希望大家也是多多关注冬奥会啊，毕竟在咱们家门口来举办啊， 一起向未来是吧、 嗯、 对对对对对对、嗯嗯、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感谢梁老的精彩点评，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